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的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点，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这是一个关注于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每周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和你一起围绕情感的一些热点话题一起聊一聊，相信我们的一些交谈会对你的情感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想法和故事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国家2级的心理咨询师，也是长期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和教育的黄大庆黄博士。你好大庆。 主持人武哥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呢，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很多人对于这个很多的男性的一些观点吧，都发表了自己不同的一些意见啊，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呢更愿意聊的是一个如何来打造一个成熟的男性。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女性认为现在中国的男性不够成熟，不够有魅力啊，不够怎么怎么样，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塑造一个成熟的男性呢？今天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感受，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一起来剖析一下如何来塑造成熟男性的一些条件，好不好？ 好。 首先呢，成熟的男性是什么样的？ 这个呢，我觉得要有一个介绍啊，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清，你认为成熟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 就像五哥这样有棱有角的。我觉得这个成熟的男性最重要的第一个特点，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男人要独立。 独立， 无论是这种独立，我觉得不见得是就是经济上的独立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独立。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自己在什么事情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我觉得就像这个老话说的，拿得起放得下。 要能够为自己的话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对。 要拥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而且呢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对别人的依赖性要少一些，这个呢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些体现啊。比如说呢，有的很多男人啊很喜欢夸下海口，但是呢又出尔反尔，我认为这也是没有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对，这是不敢担责任嘛。 对，满嘴跑火车。 对 啊，乱放空炮，迟迟拿不出行动，这些都不够独立啊。另外呢，成熟的男人呢可以接受不同的意见啊，善于采纳好的建议，对于自己的不当的决策呢敢于承担后果，而从不找任何借口去搪塞推诿，这也是一种独立性，也是一种成熟男人的表现。 对，我觉得这点是相当的重要。就是要懂得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一个表现。有些男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能力很强，然后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倾听他人。 对， 特别固执啊，这个是不好的。 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的呢就会说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最后落实的时候呢就差很多。这个呢我觉得呢也是缺乏独立性的一种表现啊。第二个成熟男性的体现是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 相当的重要。我觉得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一个成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对自己的情绪 要控制住。 不是说我想发火就发火，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自己需要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哎，那我就忍着。但有些时候呢，我需要自己一个人敞开怀的去哭了，那我就放声大声的去哭。就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收放自如的控制，这个很重要。 没错，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 对， 这种控制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啊。那么对于很多的上学的一些学生来说的话呢，有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一点来说的话是你要慢慢走向成熟必然的一个过程。 对， 哎， 我觉得对于老多情侣来说，这个分手的一个原因大家经常说的就是性格不合。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属实，但我觉得这个背后更重要的是可能就是大家对自身情绪控制的不好。所以导致了最后这样一个状态。 对，成熟男人性的第三个特征呢，我们归纳为呢，第一是要自信，第二呢是宽容。自信和宽容就是成熟男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自信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别人看来，在心理上我觉得可以换成一个词儿，那就是自尊心嘛。你自尊心强的人，那就是怎么样呢，他就做事情成就动机就比较高。如果自尊心比较低的话，那他这个成就动机就比较弱，做事情就很不容易成功。 对，那么宽容，我觉得呢不仅是一个胸怀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它更多的是你体现出你非常成熟一面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对，而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也算一种视野， 一种视野。 对，因为你只有这个心胸宽广了，什么人才能心胸宽广呢？其实就是你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你心胸才宽广嘛。 对， 对吧？你要站在山脚下跟你站在山顶上你看到的风景不一样，所以你的心胸肯定也不一样。所以说学会宽容，这是一个男人真的是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没错，具体讲呢，要善于换位思考，要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对， 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体现出你的成熟。 对， 还有呢就是 刚才我们也说到过啊，就是说很多女人认为中国男人呢有一点呢好像还不是做得特别好，就不太注重自己的形象啊。其实呢我觉得成熟男性的话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重视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己的内涵和能力。这个形象我觉得是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也有内在的， 对吧？ 对， 外在的也应该注意啊。你说你整天非常的 邋遢 邋遢特脏，你说和那种所谓的那种男人味儿，其实是一种离得比较远， 嗯， 是吧？ 是歪曲了男人味儿的。 对，你说留得很长的指甲，然后呢，这个穿衣服皱巴巴的，然后呢也不会搭配， 对 啊，那个穿的呢特别的让人觉得可笑。我觉得这都是不是成熟男人的一个体现， 这应该是幼稚男孩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啊，另外呢就是说内涵也很重要，啊，多看看书，啊，多听听音乐。啊，多去啊，吸收一些跟艺术有关的营养，也会让你成熟度能够得以提高。 对，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女孩都喜欢中年大叔的一个原因所在。 嗯， 就是因为这样的男人就是阅历也丰富了，然后知识也丰富了，所以他才就是有内涵，所以才让人喜欢。 对。当然了，为了让你找到成熟的男性啊，我们也要给你啊归纳出一些就不成熟男性的一些表现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时效性的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没有事业心啊，沉迷于一些游戏这样的一些东西。没有事业心应该说是一个男人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一个悲哀的地方。 嗯， 就是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事业心的话，那就说明什么？他没有责任感。 嗯， 啊，不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事业才是一个男人的根本。啊，你有了事业，你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然后你有了自己的价值，然后你才能赚取价值，然后你才能够为你的爱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父母等等创造一些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才能实现你的价值。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事业心的话，那的确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 绝对不可要。 对，不成熟男性的第二个特征是婚前啃老，完全没有经济的独立能力。你怎么看 这种？我觉得那可能真的就是受父母的保护特别的这个过度了。 对， 然后由于父母呢可能这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甚至说父母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呢愿意为孩子去付出，所以让孩子怎么啃父母都接受。父母只是觉得我要把你这个婚姻的事情、房子、车子、媳妇儿给你找完了， OK 就算完成人生的这样的任务了，所以导致这样的男人是没有能力的。 嗯， 所以这样的男人绝对是不成熟的男人。 对， 过分的依赖自己的父母。 嗯，第三个不成熟男人的表现是总是听妈妈的话，婆媳产生矛盾的时候永远都是妈妈对。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典型的妈宝男。 妈宝男啊， 嗯， 妈宝男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现实生活当中呢通常都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男人，对吧？啊，特别是婆婆跟媳妇一吵架永远站在妈 妈 这一边，这是不够成熟的。另外呢就是每次吵架闹矛盾的都是冷战，从来不会去安慰啊，这也是不成熟男性的一种表现。 对，我觉得尤其是爱情的初期或者婚姻的初期，许多男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 嗯， 就是遇到了矛盾呢，然后我就不跟你说，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这么点事情都想不明白呢。 嗯， 所以就冷战，然后更不会去安慰对方了。 对 对，但我觉得随着男人的这个经历或者说随着男人这个年龄的提升，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弱一点。 弱一点， 嗯，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啊。 对， 男性不成熟表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情绪管理能力差，用动手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成熟男人一个表现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情绪控制能力嘛。 对，情绪管理控制啊。那么相对来说，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好啊，他具体说就是用动手来解决问题啊。通常好像有些男人到了极端的情况下好像忍不住真的会动手，那这个动手来解决问题的标志就是你不成熟。 我觉得这也分阶段，比如说在谈爱情的过程当中跟结婚当中婚姻当中动手，男人可能有时候直接就打妻子了，这种属于家暴了，这 家暴 不行 啊。 但我觉得比如说在谈恋爱情当中呢，这很好的男人应该 不会做出这么过分的行为， 嗯， 但是也会有一种动手的表现， 嗯， 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 啊、 比如摔东西， 哦， 虽然不打人，但是他打物， 对，或者是自残， 哎呦，对对对， 烫自己， 对， 用烟头烫自己， 对， 然后割， 对，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都好像在恋爱当中有经常会有时候 会出现的，对 啊，这都是不成熟的 表现，不成熟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分手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来面对这一点的？ 对、 啊，分手肯定都会很痛嘛， 都会很痛 啊，完全让人觉得不可接受，甚至是崩溃。但是有的呢，男性呢，我认为他在面对分手的这一刻，他的一种表现是成熟的，而有的呢是不成熟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他甚至可能会去 伤害自己， 伤害对方， 伤害对方 啊 对， 甚至是走向犯罪的道路。现在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这种例子很多嘛， 很多 对吧？ 很多有这样 啊，因为要分手就去。伤害对方， 嗯， 这都是完全不成熟的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天天喊分手和离婚啊，也是不成熟男性的一个表现啊。 对呀、 啊， 虽然我觉得这条应该是女人的一个专属 啊， 但是如果是放在男人身上，那绝对不是成熟的男人 做的事情。绝对不天天啊，动不动我们分开， 对， 啊、走，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准。 对对，这几条啊，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知道了以后呢，也可以对照一下。甚至呢，如果是男孩男人，我们对照自己；如果是女孩，你可以照这个标准，是吧？ 对 啊，一定要来判断说你的另一半或者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成熟，这些都是一些标志。 对， 当然了，我们判断之后呢，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了，说那成熟是如何获得的，或者说男性的成熟感是如何能够发展成长和拥有的啊，大庆，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这种成熟怎么能够获得？ 嗯， 是要靠时间、空间、环境、家庭，还是学习，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之前不成熟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节目，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啊。 嗯， 但坦率讲，我觉得一个成熟男人的历练应该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时间的。 嗯， 不是一下子就能练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就应该会培养的。 我认为母亲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都来源于妈宝男这么一个事儿。 对， 当我们说到培养男人成熟的一些特征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母亲的教育要非常的正确。啊， 对， 不要太强势，而且呢，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方式来爱自己的孩子。 对， 啊， 我觉得母亲的观念一定要树立正确。 比如 刚才我说这个不强势，往往这个强势的母亲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比如说儿子，不见得就一定是强势的儿子，或者说像个成熟的、独立的男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我觉得男人这个。成熟独立这个角色的这个来源更多的应该还是来源于父亲、 嗯、 而不是来源于母亲。 对， 如果母亲过于强势的话，其实是和社会上大家对女性的一个认知是有一个反差的，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不协调的状态，会给他造成一定的混乱的。所以说妈妈不能太强势、 嗯、 我觉得这个强势的意思并不是说妈妈不能严格的去教育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可以严格的教育孩子，但是这个态度上不能太强势。 嗯， 尤其是对待比如家里人，比如对待自己的老公， 嗯， 你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对待自己的敌人那样来对待自己的老公、 嗯、 其实你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态度给孩子就树立了一个歪曲的这样的一个表率吧， 嗯， 或者榜样，让孩子就形不成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没错， 会让孩子的人格呀或者这种成熟的状态受影响的。 嗯，培养男人成熟的第一个啊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啊，特别是母亲的教育、 嗯、 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总结说是要学会有挫折感的历练啊，就说男人的成熟和女人的成熟不一样， 不一样。 男人的成熟是一定是要有挫折才能够历练出来的。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受到任何挫折，没有这方面的锻炼，他一定不会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 我也认同这个观点哈。 嗯嗯。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啊，我是一女一儿，你看女儿如果摔倒的话， 啊， 我会 浮起来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我也不是立马，但我会快一点。要是现在是儿子摔倒了呢，我一般是不扶的，因为看他哭的声音大。如果是磕得非常严重，摔得非常严重，会去扶。如果不严重的话，就鼓励他啊，自己站起来，没事了。其实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摔倒，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挫折教育。 没错， 其实男生就需要这样的，就这样的挫折教育。并不一定，我觉得一定要受多大的挫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事情上，一点一点的去培养他的这样的 对 能力， 就培养他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也要让他慢慢的习惯担当，学会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对， 你说小孩你就摔倒了，他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他没有掌握好平衡，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说他越过了那个安全的那个界限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你让他自己去负责任，那他慢慢的就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了。 对， 这样的话其实是培养了他的一种能力。 对，我觉得五哥刚才说的要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吃糖，给了他一块，但是他不小心把这个糖弄掉地上了，或者反正不能吃了，那这个时候孩子再问你要第二块糖，你是给还是不给呢？我现在状态就是不给， 不给， 因为已经跟你说好了，只给你一块糖，那你自己把这个糖弄得不能吃了，那这个责任要你自己来负，你要承担这个后果，我不能立马给你，但如果说我立马给他了，那就是对他就没有学会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来承担责任。 没错没错。所以别人说嘛，有智慧的父母呢，会有意识的还原孩子真实的内心世界，引导和保护孩子的攻击性，教孩子接纳自己的欲望，允许孩子做真实的自己。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男孩呢一定会长得非常的出色。这是说到了这个培养男人成熟的一个途径啊。第一个是母亲的这个教育，第二个是这个挫折感的历练，第三个呢是通过结婚。 哇，结婚。 结婚，对。说为什么结婚能够培养男人的成熟呢？因为你结婚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你是两个人了，对不对？而且呢你要为这个家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内心的这种付出。包括你的精力都要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挣钱，然后呢，为什么说男人一般结婚以后工资都会涨呢？做过统计，就男人一结婚工资都会涨，或者挣的钱都会比以前挣得多。主要原因我认为呢是两个，第一个呢是他必须有这个责任感，他压力大了嘛，对不对？ 对。 第二个呢，可能有一个贤妻啊，在后面给他更多的这种帮助 支持 啊，支持。所以呢很多人说呢这个结婚是让一个男人成熟的一个标志，你怎么看？ 我其实不是太同意。 不是太同意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刚才五哥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前提是这个男人还是有一些基础在的。或者说是一个有责任感敢于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男人。所以一旦结了婚呢，要想到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状态了。我每天要想着妻子，要想着老婆孩子，所以我要去多努力的工作，要涨工资，要挣钱，怎么样的。前提是他有一个责任心在里头，才会让自己变得更有责任感。所以我说这个呢是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在里头，或者存在着一定的失败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男人结了婚就一定能变得更成熟。 那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当了爹的男人更容易成熟，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比结了婚的男人更成熟，我更认同， 对吧？ 对，这个我更认同。 但是你不结婚怎么当爹吧？ 我被五哥套路了， 对不对啊？你肯定是要先结婚才能当爹，结婚的目标不就是以后想当爹吗？ 对 啊，就是说当爹的男人会慢慢的会更成熟，这个呢，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有一种必然性的。比如说，你要当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会去关心他人，和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也能让这个男人呢心态变得年轻，产生一种成就感。另外呢，就是说，男人在带孩子过程当中呢，他会遇到各种各样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他也会受到很多的挫折，从生孩子开始带孩子，然后慢慢的话呢，他会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以后的生命的发展都和自己有关系了，慢慢他给自己的这种压力、责任各方面就增强，我觉得男人的责任心的增强，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的承受度就会增强。 我为什么刚才出现那样一个担心呢？的确就是之前接触过一些咨询的基本都是妻子，其实他们就会对就是自己老公比如说不管孩子呀，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方面照顾的比较少啊，只玩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说其实说就是结了婚让男人变得更成熟，这我觉得总体来说应该是可能的，但是这其中 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对。 但这其中呢，对于女人的压力来说会大 更大，甚至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男人结了婚以后，有了老婆以后反而更不成熟了，因为他以前一个人他还得面临自己来养活自己，现在有了一个 照顾 他 的 人，他反而变成小孩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说，这个女人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个压力会非常大。你如何去处理？这个很重要。 关键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把握非常重要。我们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下面时段回到我们今天的《好想和你说》。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

妈妈呢为 焦虑， 焦虑孩子的问题，然后焦虑呢爸爸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角色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爸爸呢又忙于自己的事业或者怎么样的，对于家庭生活投入不够，然后孩子呢除了自身的问题之外，有可能还看到父母的这样一个问题，更有可能呢他会用他的问题来去吸引父母的这个注意力等等。 嗯，也就是说刚才你说到焦虑啊，焦虑我们知道妈妈的焦虑是来源于很多方面，啊，除了这种抚养，另外呢自己的社会的地位，包括家庭的角色，缺席的爸爸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他是有一种逃跑，从这个家庭里边其实他是逃跑出去的，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为了自己的一些爱好，甚至可能为了其他的女人啊，就算是他人没有逃跑，但心好像也已经逃跑了。这种现象来说的话，让中国的很多的妈妈陷入到了不安当中，于是妈妈发现呢，哎，孩子特别是儿子能够极大程度上的弥补他们内心的这个空洞，于是他们便拼命的控制儿子，这种爱越来越多，于是形成了这种妈宝男。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是不是成立？ 嗯，我觉得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来说应该是成立的。 嗯，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妻子呢跟自己的老公关系可能不太顺畅，或者甚至是出了一些问题， 嗯，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妻子的妈妈，然后就将自己的这份爱呢这份情然后转移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又是男孩，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和儿子哎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嗯，共生的关系。 嗯， 那精神分析上有一种说法是说啊，孩子要从对妈妈的共生当中走向独立，必然要完成心理上的弑母啊。这个弑母听起来有点吓人啊。啊，他说心理上的弑母就是说要拿出不管妈妈多伟大，妈妈多痛苦，妈妈多需要他，他都要离开妈妈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勇气。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表现出了很痛苦，那他也要坚强的离开，让孩子和妈妈正面的发生这样惨烈的脱离很难。而正常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爸爸的介入非常的关键。 对，刚才说了其实妈妈跟孩子这样的一个共生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共生的关系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妈妈。 嗯， 是妈妈愿意揪住孩子跟自己一起成长一起生活，而不愿意放手。所以说当孩子儿子这个快成年了，这个时候或者说没有到成年自我意识发展的时候，那他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想跟母亲划定一个心理上的界限。 嗯， 我要在心理上跟母亲断绝关系。 嗯， 心理上有个词叫心理断乳啊，就是我不在心理上跟妈妈是 心理断乳， 断乳啊，就不再跟妈妈是一体的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能完全是活在妈妈的这个怀里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用了一个弑母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是把心理上跟妈妈的这个关系完全的斩断。我不管你妈妈做的有多好，为我做的多么的这个辛苦，怎么怎么样的，但我要毅然决然的离开你，这样我才能自己独立，我才能成长。 那这个时候父亲的作用啊，我认为也非常的重要啊。一个正面的有力量的爸爸可以把孩子从妈妈的怀抱里给赶走，正常的爸爸呢会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孩子，这是我老婆啊，我们才是关系最亲密的人，这当然会刺激儿子，儿子可以将一种东西投射在父亲的身上，甚至可能会去恨父亲，但这样就减轻了对妈妈的恨和纠缠。你觉得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和方式正确吗？ 对，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大家也都知道叫恋母情节嘛。 嗯， 说的就是儿子对母亲的一种爱慕啊，会把母亲当做自己的这样一个情人，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把爸爸啊当做自己的这个 仇人。 嗯 啊，仇人。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儿子要想从这个跟妈妈的这种共生关系走出来的时候，这个父亲的介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父亲的介入就会让这个关系出现一个我觉得更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不仅仅简简单单的由母亲跟儿子的这样一个共生关系，而是变成了母亲父亲孩子 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三角关系，让孩子知道这个母亲首先是父亲的妻子，其次才是自己的母亲。 用什么方式可以来证明这一切，或者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可以来证明或者说来实现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这就需要就是作为家长作为夫妻两个人，首先第一是要尊重，尊重彼此。因为你如果不尊重对方的话，你给孩子这个建立的关系就是，哎，我跟孩子是一国的，哎，爸爸是另一国的，那这个时候就不利于这个关系的发展了。第二呢，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呢，首先还是要把夫妻关系放在跟这种亲子关系之前。对于一个婚姻家庭来说，夫妻关系应该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亲子关系。第三呢，就是对于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教育或者对于孩子的抚养呢，应该是父母双方共同进行的。不能完全由一个人大包大揽下来。 对，其实说到如何让一个孩子能够避免成为妈宝男啊，其实呢我们归纳了一些各种方法啊，而如果说把它放在母亲这个角色里面呢，我们也归纳了这样的以下几种方法啊。母亲哪些行为可以帮助儿子独立发展，避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妈宝男？第一个呢，就是要培养孩子独立完成家务的一些琐事啊，比如说小到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叫服务员点菜啊，大到让孩子自己拿着学费到学校报到等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 是吧？ 虽然这些行为都很细，但这样确实细小的行为容易让孩子形成一种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另外呢，母亲呢一定要避免父亲的缺席啊，刚才你也已经说到了夫妻的关系啊，要把家庭中心转为夫妻关系，和丈夫分工合作，共同来抚养，包括分担家务，一起度蜜月，过结婚纪念日啊，来商量家庭的很多决策等等，始终以夫妻关系为家庭的核心，来影响和教育孩子，可以做到让孩子呢不会出现有可能成为妈宝男那样的现象。 对，因为有父亲的介入了嘛，所以不完全是母亲一个人这个大包大揽然后代替孩子。而且他看到了父亲母亲各司其职，而且还是共同携手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个对于孩子这个独立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对，当然这个一点来说的话呢，父亲一定要配合啊， 对， 这个一定不是母亲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第三点是什么呢？适当的放手，让对孩子不要太过于担心啊。这一点呢，其实说的好像很容易，但是呢，基本上母亲都很难做到。 对，这个话的确说的是云淡风轻的， 对，但是很难， 但是做起来，尤其是母亲是很难放手的。 对，怎么放手？啊，什么地方放手啊？你说不要过于担心，这好像是一个违背母亲的这种 天性的 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你要培养他，让他避免成为妈宝男的话，那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啊。 对，我觉得就是 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分寸去把握呢？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在于，第一就是作为母亲这个态度要有啊，学会放手。第二就是在行动上呢，就是做好这种防范措施或者是保护措施。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姑娘那个上小学的时候，这个那是会骑自行车了。其实学校呢离他家也不算太远，他就让姑娘自己骑自行车去学校。那老多家长的做法呢是说，我跟姑娘一起骑自行车，两个人这个并行，然后这样，然后我在一边骑车呢还能护着孩子一点，比如说来了车了我帮他挡一挡或者拦一拦什么的，哎，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家长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孩子独自去骑，但是他只是远远的在后面跟着啊，但是他开始并没有告诉孩子我后面要跟着你。我觉得就是做这种 既有保护，但同时又让他能够自己去面对，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对， 非常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第四个方面，给予孩子足够的心理支持而非是控制。我觉得心理支持和控制如何去界定，如何去把握啊，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我觉得控制跟心理支持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界限就是，控制可能就是家长一定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思维方式来去解决问题， 而心理支持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家长呢去不给孩子预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向孩子去询问孩子想怎么做，孩子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孩子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受，孩子希望怎么去解决，这样跟孩子是一种探讨商量询问的这样的语气或者是态度来做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嗯，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如果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可能就会更好一点，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两个字儿，引导。 引导。 对，比如说孩子这个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举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对，比如说孩子小孩吧，啊，两个孩子正在抢玩具，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办？你告诉他，哎，这是你弟弟，或者这个玩具你要给你弟弟，你要让着他。 嗯， 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控制。你是用大人的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来控制孩子，如果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引导，应该你先询问一下为什么两个人会这个因为这个玩具来起争执，是不是两个人都喜欢呢？然后问一问这个第一个小孩，你喜欢这个玩具什么呀？问问第二个小孩，你喜欢这个玩具什么呀？ 嗯，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说如果这个玩具你们俩一起玩，或者是谁先玩谁后玩，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啊？然后想一想，如果这个玩具你俩都喜欢的话，现在只有一个，你们俩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嗯，其实在这种控制后面呢，也有一种病啊，这种病呢被称之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它是指呢护理者故意夸大或捏造受护理者的心理生理行为或精神问题，甚至促成该问题的一些心理疾病。为什么说今天要说出这个综合症呢？就是因为有的妈妈是患有这种病的。这种病呢来说的话呢，对外他们表现出来非常关爱自己的孩子，热衷于给孩子做医疗，甚至要求孩子住院或者接受手术，比如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妈妈会用衣服把孩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如果有人问起说，哎，你怎么给孩子穿这么多衣服，妈妈会说啊，孩子怕风容易感冒。当孩子兴冲冲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呢，妈妈就一定会提醒说，你别跟着跑，你的腿有病会摔倒的。当孩子正在聚精会神的玩游戏的时候呢，妈妈会端着药过来说，哎，孩子你咳一下给妈妈看，对吧，你有咳嗽快把药吃了。其实孩子的这个病状呢是妈妈变换而形成的一种臆想的东西。这种病你有没有遇到过？ 我觉得这种病的状态其实就是妈妈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转嫁给孩子了。或者说就现在当今社会妈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小时候没吃过什么东西，OK， 我现在就给你吃这些东西。我小时候没有穿过什么，我现在就给你穿什么啊，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我现在就给你买什么。然后把，其实这样对孩子呢，其实并不是真正对孩子，而是为了弥补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的一种，没有得到东西的一种焦虑，或者对失去东西的一种不安吧，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心里不那么焦虑一点。并不是真正为了孩子好。或者话说，就是现在这个大家说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的冷。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呀，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还真的是很麻烦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对于医学方面的一些事情呢我并不是非常的懂，但是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还真的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它表现出来都是一种爱，一种关心，但这种关心和爱却是一种病。这种病的话呢严重一点就变成了我说的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你说那个朱雨辰的妈妈会不会是这种病呢？我觉得还没到这一步，因为她的行为还没有过分到一种臆想，她只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是已经介入到了这个自己儿子的所有的生活的细节了。但是如果说再夸大一点的话，这可能就是一种病。 对，我觉得朱雨辰妈妈那属于经济版，她现在说的是豪华版， 豪华版。 的确，我觉得这样一个状态，真的是让孩子很难受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以爱的名义来对待你。 对。 但孩子还没有办法去反驳，其他人也很难去反驳。 因为我是在爱孩子的， 嗯， 你不能说你不让我去爱孩子， 对， 对吧？所以这是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嗯， 但这个度确实需要家长去这个把握好，就像咱们说的， 嗯， 之前说的，要学会适当的放手，不要为孩子过多的担心， 嗯， 如果你让自己的孩子完全生长在这个温室里，那将来肯定经历不了风雨的。 是的，今天我们谈论这些话题呢，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我们的大庆老师聊一个观点，就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片面的把它扩大为这一类人他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有心理学的咨询，为什么有这些专门的这些研究，就是因为这是案例。我们遇到了一个妈宝男，遇到了一个渣男，这个都不奇怪， 嗯， 但是呢不是说他就代表了男人，中国男人啊，首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表明这个态度， 嗯， 而且正是因为现在人呢对生活质量的这个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 对， 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怎么办？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寻求，我认为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咨询， 对，专业人士的帮助， 哎，要看看书，而不能够片面的把他认为啊，男人都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你反而找不到出路，反而找不到下一个路口。 对，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夸大了，然后想的糟糕之极了，甚至把这个问题都推到极致， 嗯， 中国男人都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的人生你就会发现灰暗很多， 嗯，灰暗很多。我认为我们生活当中都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这也很正常，让我们去追求另一个很好的目标，去追求下一个很好的那个获得。 对 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心态。 对，我们要把事情凡事都往积极的方向，好的方向想， 嗯， 国外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那些看上去在别人眼里看着非常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夫妻，他们为什么幸福呢？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夫妻双方都懂得如何把对方的这个行为向着善意积极的方向去解释， 嗯， 换句话说，他们都会把伴侣的形象幻想得更好一点， 嗯， 这样的态度让他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是的，当你看到一抹夕阳的时候，你可能有人会哀叹那已经是黄昏了， 嗯， 但是有人就会觉得那是很美的一道光。 对 啊，有人看到晨光的时候呢觉得那很美，有人说呢那是刚刚黑暗当中挣扎出来的这样的一丝希望。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必须有一颗健康而且宽容的内心， 对，积极向上。 嗯，好，感谢大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想和你说，我是武哲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情感怎么都孤独，平行了五线谱，无论怎么都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都孤独，狂欢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 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伍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我可以不那么像曾经依赖着你，也愿意把自己变得更不像自己，只希望你能拆穿我的勇气，最弱是若无其事晴天里突然的大雨，你没说的我都接受，难道这样还都不够？没关系，我想我还能承受，原来